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集，俊爷靠得太近。二楼艺术楼练习室，秦宇手上拿着小提琴，头微微偏着，眉微皱，小提琴声略显沉郁，与秦宇往日的琴声大相径庭。徐耀光低垂着眉眼，能看到他的目光与往日不太相同，靠着一边的钢琴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。他身边围着的还有学生会的人，都是来听秦宇练琴的，因为秦宇说今天想练一下新曲，都想先睹为快，还有人准备好手机要录屏的。琴声响了没有一分钟，忽然戛然而止。徐耀光目光涣散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见没了动静，侧过头跟秦宇说话的时候，他声音总要缓和一点，目光落在秦宇手中的小提琴上。 怎么不继续了？ 秦宇握着小提琴的手一紧，他笑了笑，笑容明媚。 这个还没练好，一般都是偷偷练的，不太完美，等我多练几次再给你们表演。 学生会里的人都在说没事，让他继续，他拉得很好听。徐瑶光默默站在原地没有说话，他眉眼挺暖的，只是高冷，除了乔生等少数人，没有什么人敢靠近他。他对小提琴有些研究，其实听出来了，秦宇刚刚的琴声十分晦涩。 没事，你慢慢练。 他站直了，脸上虽然没有什么笑容，但声音还算温和。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 秦宇目送徐瑶光离开，他拉了张椅子过来坐下。学生会的人基本上跟徐瑶光走了，只剩下几个平日里围着他转的女生。 啊，怎么不继续了？ 娃娃脸的女生听不出晦涩，但却能感觉到这次的小提琴确实不错。 我觉得好听啊。是啊是啊。 无言好不容易混进了秦宇的团体，也连忙说道。秦宇靠在椅子上，闻言摇摇头。他半低着眉眼，那张琴谱不长，写得乱，他整理了一个晚上才堪堪记住。可以勉强拉出来，可实在没有什么感情，融不进去。其他人听不出来，可徐瑶光一定能听出来，拉得很晦涩，他干脆就停了。因为整个琴谱的基调很宏大，又强烈具有个人色彩，秦宇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琴谱，他怔怔想着。无言去窗边准备将窗帘拉开，却看到了楼下的秦冉。 怎么是他？ 无言嫌弃的语气挺不友好的，带着刺的敌意。这个新校花在男生那里名声大，但在女生这儿猜测居多，尤其她因为打架休学一年的事儿，早就传遍了一中。娃娃脸瞥一眼，见乔生正追着秦冉说话，手指无意识地捏紧。 乔生怎么跟他玩？ 乔生这是嘲笑他呢。 无言幸灾乐祸。 你们不知道吧，今天发英语卷子他又零分，他校花呢。秦宇，你117，比他高了不知多少。 秦宇本来因为那琴谱郁郁不欢，听到无言的话，他心情莫名好起来，勾着唇。 行了，你们比这个干嘛？有什么好比的？ 楼下秦冉还想再听听，可声音戛然而止，让他也不太确定。正巧乔生和徐瑶光下来，他一想就继续去教室。乔生追过来嘲讽他，秦冉压低压舌帽，从兜里摸出耳机给自己戴上，挺酷的一个动作。乔生凑近他，声音放大，继续嘲讽。秦冉伸手按着耳机， 他偏过头，然后伸出一根细白的手指，做了一个闭嘴的动作，一双满是清寒的眼睛盯着乔生。乔生默默往后退了一步，秦冉这才懒洋洋地继续往教学楼走。到了班级，乔生从书里翻出秦冉的试卷递给秦冉，还靠在秦冉前面人的桌子上跟林思然聊了几句。秦冉一般是不会理会他的，他坐在里边半靠着墙，一手从课桌里面拿课外书，一手摸出一根棒棒糖，将书扔到桌子上，他才慢悠悠地拨开糖纸咬进嘴中，依旧靠着墙懒懒散散地翻着书，侧着的眉眼透着刺意。 你幼不幼稚啊，还吃糖？ 乔生没有忍住。秦冉漫不经心地又翻了一页纸，可能心情好，他没有平日里那么不好接近，拖着尾音不紧不慢地说道，有你什么事啊，滚吧你。乔生摸摸鼻子，他坐回自己的位子，趴在桌子上想了想，又拿手戳正在做习题的徐瑶光。 徐少，下课去小卖部吗？ 徐瑶光很冷漠，不过他对兄弟倒是可以，以为乔生是饿了。 嗯。 傍晚放学，秦冉继续去校医室，这回陆兆莹总算是有些正常了，他还有个病人，秦冉也没有理会他，去厨房把今天的晚餐煮了。出来的时候，陆兆颖在外面打电话。秦冉从桌子上抽了一张纸巾擦手，目光落在琳琅满目的药柜上。这里的药比他第一次看的时候多很多，不太像小卖部的规格。他没有在意多了几种药，目光只落在一边的安眠药上。程俊本来在看电脑，见这样没有多想，拿着药柜钥匙过来，伸手开了药柜的门，微微侧身，手指搭在安眠药上，指尖修长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安眠药吃完了。 他声音挺慢的，有种散，有种慢，没有什么攻击力，很容易让人松懈。嗯。秦冉也不客气，点了点头。程俊又低着头认认真真地数了十粒药，然后去拿纸袋。药柜在陆兆颖的办公桌后，为了方便陆兆颖脚一蹬就能拿到药，距离办公桌不远。程俊伸手越过秦冉去拿纸袋，秦冉只闻到很淡的薄荷味道，笼中带暖，挺安静的，很想让人靠近。温热的呼吸落在他侧脸边，有些灼热。秦冉不动声色地往后挪了一步。程俊本来在想那堆数据，此时也发现不对，靠得真近啊。他拿来纸袋就往旁边侧了侧，把药装进袋子里，目光没敢多看，但那刺眼灼热的一幕却在脑子里回放。秦冉没有穿校服，只穿着雪白的衬衫，领口有些歪，隐隐约约露出锁骨，那肩膀上红色的纹身露出冰山一角，这红色衬得他肤色越发的白，碰撞出强烈的明艳米粒感，不知道是谁给他纹的。 好了。 程俊目不斜视地把折好的药袋递给秦冉，见他似乎有些高兴的样子，他又忍不住开口道， 少吃点。 谢谢。秦冉拿回去。出去接电话的陆兆颖回来，急急忙忙道， 俊爷，你电脑好了没？ 差一点。 程俊把电脑扔给陆兆颖，不太耐烦地说， 自己看。 靠，他们催了。 陆兆颖一看电脑页面，还是一大片奇奇怪怪的数字。 哎，行吧，我去找徐老问问，这边上有没有什么技术人。 他拿着电脑要走。秦冉拿好外套，本来要走的，看陆兆颖挺急躁的，他又停下，侧头说，其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